D100 風波雷的茶杯大班看報紙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 父母不知叫首爾我不用出聲因為這個節目叫大班看報紙看報紙就跟鄭家富看iPad你繼續看報紙了你開聲現在有很多分鐘林毓華去了這個首爾即是漢城對我來說我只記得漢城是 什麼首爾我不知道 不過如果你去到漢城如果你走商場就會見到林毓華因為林毓華這次去漢城是主要走商場就不是買東西是要去考察幾巴閉我們林毓華真是現在林伯考察商場去首爾今天主要新聞頭條 就不用說了,應該,如果我和你做總編輯的話,相信一定不應該離得開沙士。沒錯。對嗎?沒錯。但是證明香港人其實喜歡看別人的,因為受到TVB的影響,這麼多年看電視,看這些爭產的東西。所以就,新鴻基。 你不要說的你今天如果你是蘋果的老總李負責擺頭條你怎麼都不會擺一定是沙士的如果你談因為為什麼沙士現在其實已經很嚴重了這個不是沙士禽流感 其實挺著重民生的報紙你看他頭版的處理是比蘋果好除了有空就把權利幫梁振英保飛之外如果不是他都是民生為主這也是報格的問題因為他政治上盡量避重就輕 他當然是主打民生重開格進營這個醫管局 追蹤200個高危人士 這就是東方日報的頭條真的很嚴重一個印尼傭工走上去大陸買雞吃雞 就將這個H7N9帶來香港 接著醫管局去看醫生 是5天都斷不到他的症是沒有人懷疑他8天才確診是沒有人懷疑過他亦都沒有人問他有沒有去過深圳有沒有吃過雞包括私家醫生在內有沒有接觸過禽鳥是完全忽視的警戒是完全鬆懈的接觸過200個人 200個人如果用一條很簡單的婆娜數計 印尼傭工就可以接觸到200個人 200個人接觸多少個人呢 即是再乘200咯一路乘200上四萬人之後就四四一十六一百六十萬即是告訴你如果這條數是對的當然不可以這樣計算我的朋友跟我一起去就說有5個人加起來即是五乘200

如果我們所謂真普選篩選是可以接受的對不起我批你 即是他講完了,我只講了浪費氣,即是一講到佔中三子,當然很多話要講,戴耀廷這個方案,不能接受,我覺得他現在好像湯家驊一樣,在法律上,已經走到上去牛角,不可以求這班人,告訴他們,當每一個人站在道德高地的時候,當你有光環,一戴上光環之後,這些人就很… 全部變成鵪鶉了其實光環是令你變鵪鶉的他的用心做壞事的很明顯他想限制了提委會限制了中共中央最尾否決最終候選人的時候的方法這個很心臟你需要主動提我們一會再說等於這個媽咪 今天的篇文章我看了都覺得我們自己都反省一下檢討一下因為現在你就變成好像公審這個媽咪那個媽咪是不對的因為法庭都未去審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資料出來呢今天有篇文章各位作者都認為這件事對被告不公道 這就違反了我們普通法的法治精神所以我們要檢討一下接著馮偉剛的媽媽沙士的棄屍媽媽今天齊堂警方一定是經過律政司認為有表面的證供才提控控告他 非法處理屍體罪名現在說警方也出來說從來沒有說過他將屍體放在小提琴盒裡面沒什麼事的現在改口供說是用毛巾包住今天應該就去這個所以我們老人家經常說現在就說在六米以下應該去到美國有一套劇集叫做 Feet Under 現在6米under 18呎沒有難找的了他們說已經經過這麼多天已經去到6米以下即是告訴你這麼多天大家又要記住經過這麼多天

另外有精神病患者拿著刀亂舞警察沒有防備這是《新報》的頭條斬傷了六個人連同警察這也反映了香港的精神病患者 非常嚴重和精神病患的處理和醫治確實是完全嚴重不足這也是頭條新聞來的頭條新聞有H7N9不是我不是說頭條一報我說所有報紙頭條中途檢討大部分H7N9 警長捱刀警長警員捱刀狂漢斬人接著就不離不開馮偉剛馮偉剛就是一張AM730 羅志剛即是成日你這樣看所以我同意你不用撐你一個鋼之三剛我同意你的即是說你當日馮偉剛是以什麼身份被邀請出席即是說一早跟建制跟特首版眉來眼去否則怎會請過馮偉剛又沒有黨派離開民主黨 區議員一個鄭鵪鶉你怎麼跟羅志剛、張文光那些比張文光就是民主黨的張李陽集團以他為首大家就知道了羅志剛不用說羅志剛就根本是糧粉民主黨大佬兼梁粉大家都明白了今天張文光有篇文在明報 說什麼呢一會兒如果你說到馮偉剛的時候我儘管很長的不過我只拿一段來說涉及馬上去講馮偉剛事件今天大公報就爆了一條堅料的頭版這個要講的你一定要相信他的另外你可以不相信共產黨報你不能不相信政改諮詢開放開明哇大哥專責小組今天會公布第一階段的 諮詢文件即是今天公佈本來下星期上星期已經說了星期三沒有說星期三就沒有說哪個星期三今天就星期三梁振英如果這件事公佈了明天他就走路了就愚蠢走到上廣州好像不是說愚蠢走到上廣州 這就是所有差不多的頭條新聞經濟報紙當然是講經濟信報就是新地閣老太335億鄧炳剛炳聯信報已經變為一張八卦報紙經濟日報就講信達凍結了資金1540億 是三年裏面最厲害的，這個恰如其分，即是新上市的順達資產。消息人士說本港有差不多7萬人認購順達，總共凍結了1540億，超額認購160倍。 南華早報都是用HNN9 政界市場主導，當然是馮偉剛，大家都八了。另外其他分身家做頭版的就不用說了，迎合聽眾八卦心態有哪幾份？八卦心態就是蘋果、星島、信報。最令人驚訝的就是信報竟然拿來做頭條。 最令人失望的蘋果都是，你不需要失望，沒有期望就不會失望，我馬上幫你處理你這個期望管理，很難的，一時間很難。你仍然對蘋果有期望，恭喜你，你蠢了，你還叫做有一張，他有時他都擺一下，這陣子沒見過，這陣子沒什麼你覺得他是為公義擺頭條的，我看不到，對不起。 這陣子真的沒有，沒什麼你覺得他是為公義擺頭條的，我看不到，對不起，這陣子真的沒有了，寫評，印象深刻的，譬如你在富哥早兩個星期前你跟我說在樓下見到個美女，你講到今日你都記得他，你還問我在哪裡上班，你還問我在哪裡上班，我說給你聽，好像是你問我而已，你那邊的問號，你沒有立亂把這些東西在這裡，這些就是D100大班看報紙呢， 所以你不要相信就這樣了，你不要相信我揶揄你那些東西，就不是不要說不要相信我這些東西，你經常叫我律師信，我準備出律師信給你了，這個真是並無事實的根據，這個很大問題，這是 即是H7N9就一定離不開社評了，還有什麼社評呢？就當然這個諮詢，這個大公的蘋果就說這個都是講這個普選集體意志，所以蘋果它黑人憎是什麼呢？即是有時頭條和社評一份報紙，由細至大，我看報紙都是這樣的，你頭條的配合有什麼頭條呢？ 就用什麼社評去配合，蘋果就不是的，今天就用曾產，又或者是新地的問題，社評就用政治集體意志，因為社評是由特約的主筆去寫的，這位就今天是李儀，難道你嫌不通會寫分身家嗎？那就是一份報紙，有些分裂，精神分裂，還有沒有期望，叫你，還有什麼特別的社評你覺得需要看的呢？沒有啊， 沒什麼特別的社評，除了這個我剛才有一份文章，就是張文光在今星期三在論壇版社評，沒什麼特別，最多就是明報，即是八日才確診，剛才我們看過就是醫生你沒問他不說，我在這裡亦都呼籲香港市民， 大家要如常注意個人的衛生和環境衛生，增強個人的抵抗力，勤洗手，有任何的懷疑類似H7N9的病徵，應該是盡快求診。當我們察覺得到曼谷方面的形勢是有進一步轉壞的時候，我們就作出一個決定， 提升了旅遊警示的數目到了一個紅色。 有組織的區議員做做話就走到政府做， 3位怎樣說服海怡的居民你們對海怡有承擔呢？ 我只能夠答3個字， 不至於自評。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漢、鄭家富。 8:08 早晨，都是遲了兩分鐘。 每一天多兩分鐘好，每一天昨天10分， 8分明天就6分。 講回這宗H7N9， 這個印尼傭工就是第一個 確診了，所謂第一個確診就是第一個被政府承認官方承認的數字，叫第一個。如果你問我，我就認為一早已經潛伏了有感染H7N9的病人 潛伏了在香港很久，即是你認為有些人因為身體壯健沒有發出來，是不是這樣？是的，現在在瑪麗醫院的深切治療部留醫，他的心肺功能仍然未曾好轉，現在連肝的功能都開始轉壞。 說回印傭，其實他是上個月21日發病的， 隔了10天才確診到，所以我說為什麼高永文沒有料到就這樣說。 我們由去年說H7N9來近，來近就是coming，又是must，兩樣都是，又來近，又一定會來，緊會來，這個緊字可以兩用。 但這個高永文都不明白，有什麼辦法？ 為什麼我們要送這個N95口罩 給我們自己有就這麼解，我們還有幾千盒存貨在這裡。關鍵呢，為什麼10天才確診到呢？這個世紀琴日的《東方日報》報導就說，就是一個私家醫生，兩個私家醫生就是關鍵來的，以致到屯門醫院呢 都未能第一時間察覺到這位病人曾經去過深圳湯雞。這個病人入了醫院之後，屯門醫院兩次測試都呈陰性。 去到30日之後再抽樣本， 即是隔了9天，採用準確度較高的病毒基因測試， PCR 竟然呢， 你現在看到醫護人員的短缺，帶出了一個問題，放假搞到今個星期一、二號，即是21日到2號，11日就是小月，9天再加2日，11日才完成化驗而確診。連番失誤，結果一個患者要大規模追蹤超過200個接觸者。 專家就說，如果感染沙子或者近二人傳人的疾病， 香港已經可能恐怕更加嚴重了。 不過你這個就是東方， 我想跟你說，剛才我提過《明報》就這樣寫的，《明報》就是醫管局解釋， 印傭最初沒有主動說他去過深圳， 屯門醫院缺乏病人的病歷的支持之下， 初時沒有採用PCR的基因測試， 所以到後來發覺都不妥，醫極都是這樣， 不如用基因測試PCR來去， 這樣才能量度得到。 這一點就是剛才我們的批評，病人如果病到懵下懵下， 不跟你說，你就不去用一個比較準確性高一點的測試，這個真的不恰當。這一點我覺得也是應該要檢討之處。因為這個印傭的接觸面講，包括屯門小欖的私人屋苑，帝圖灣浪琴軒，亦都包括這個 其他浪琴軒就第5座、第2座， 做了什麼地方呢不過我想問問你大班你有沒有印象呢我一直都記得我們現在處理這些沙士也好禽流感也好H7N9 他去了屯門醫院測試但為何現在去了瑪麗醫院ICU 因為瑪麗醫院是一個教學醫院為何不是在瑪麗醫院現在專家在我又覺得奇怪因為我們當時SARS報告我很記得我還有專責委員會特權法專責委員會調查我們說你的病人大哥你不要去區 你用醫生去就病人就醫生就不是醫生就病人嗎還有設施的設施瑪麗醫院那時候給了多少錢去做這個我覺得你那個做隔離而已你給了錢就做了什麼呢ICU也有 我不相信兩個ICU有很大的分別 完全應該沒有分別你就說中了就是人嘛專家在學院大學嘛你要教學的嘛你怎麼可以派那些人呢你有什麼事隨時在瑪麗醫院一個電話就幾分鐘內就可以殺到如果你派了專家去 屯門醫院的專家要教學還有其他病人要照顧不是屯門醫院瑪麗醫院因為瑪麗醫院你的意思是疑陷就船現在不是疑船因為當時政府跟我們說以後任何病人一發覺這些就只是去瑪麗醫院我們可以找醫管局打電話問題打電話醫管局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大家都記得在沙士時候 2002年11月開始講沙士就好像現在的情況一樣政府就 現在又要開始說今時就不同往日大家都可能覺得大班沉啦你講到人命這些事沒有沉的絕對沒有沉你分析一下十年前康的環境是怎樣先看政府的班底當年有什麼人在醫管局你要記住當年就是醫管局的主席梁志雄總裁楊永強 現在Jarfit的高永文還是鵪鶉做公關的主要是應付大班除了之外沒有工作搞定大班什麼都可以根本就不用做事搞定我另外還有周一岳還在院長瑪麗醫院的院長伊麗莎白伊麗莎白你看人強馬壯還有個 後來領了SARS那個醫管局的總裁 當時局長是楊永強總裁是何什麼忘記了總之大家就是何SARS唯有是這樣忘記了你知道人名而且他的樣子我記得名字忘記了還有你想想中大那時候現在做了校長 沈祖堯這個就是撲心撲命你想想當年人強馬壯政府 雖然董建華怎樣都好過梁振英，再加上衛生局長誰厲害，當年衛生局長是雞真，衛生署長現在做了什麼，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幹事，你想想，當年你只看政府的班底，曾蔭權是政務司司長，你想想班底，跟今時今日 你今天這個政府由昨天開始宣佈委任了這個叫做馮偉剛，就已經證明這個政府的墮落已經開始了，開始了很久了，昨天壽終正寢，已經是蓋棺定論，可以說這個政府還權了，蓋得了區旗了，蓋得了區旗了。好了，講回2003年 就算我們當時的環境怎樣差都好，怎樣差都好， 2002年、2003 年的時候， 但當時有沒有那麼多人住劏房？ 沒有嘛， 當時衛生環境的條件好，還有最重要是兩地的自由行的，還有一件事，一個教授在廣州走來香港喝，住在那間沙士酒店，我忘記叫什麼酒店，唯有叫做沙士酒店，傳到全香港九龍都是，最終死了299人，香港就成為一個死市。今天每天30萬個自由行來香港， 還有當年的醫管局不缺人，醫護人員沒有短缺，永遠都緊張，這個就不用說了，設備不好，口罩都不夠口罩。剛才我一直細心聽你不斷這樣說的比較，我問你，今天死定了，其實大班真是公道一點這樣說，你剛才一直這樣說，當然我只是用一句，一鞋不如一鞋，當時也有很多。 比今天的人手是豐裕的，稍微多一點，都是好過今天，比較之下真的很好，還有病床與病床之間的距離，當時的醫護人員捨己為人，奮不顧身，犧牲了犧牲自己，女醫生又忘記了叫什麼，犧牲自己，為翌日我教一下 播音技巧，不要自暴技醜，你不要學曾鈺成給個老友人看，你不記得你不要提，你就說那個這個是我的風格，你不喜歡聽就不要聽，不喜歡聽就不要聽，不是，今天你不要跟我說一下，對不起大哥，我們現在就是收錢，你跟我叫人不要聽，你自己說那些話，我教你避開，不要提，你不記得你就說我醫生，我是一個好偉大的女醫生。 叫郭婉文是不是，是叫敏，不過就不是，起碼我都記得個文字，高永文，高永文，大吉利是，我就教你，你不要提名，你不要提名，有什麼技巧，給你技巧，你可以不提，不提沒有人說你不認識，不認識就不要說，不說就沒有人知道你不認識，這個好像是政治上選舉時辯論， 就會用的，即是加上你，不是的，我唐唐選了這麼多次，你教我教，你是符錄的，因為為什麼你面對那些對手斬，你叫謝婉文，謝婉文，你的對手斬，你記住，不歸正傳，你那屆對手斬，哇，多難啊，大哥，沒有什麼紅區來的， 可以贏到陳婉嫻很難的，很難的，就是最堅，全宇宙、全世界、全世紀，最強，你一個做完他了，多人不讓，拜拜，多人不讓，謝婉文，跟你比較，多人不讓，言歸正傳，苦中尋樂，我都是 你要聽一件事很悲哀，當年醫務人員那種捨己為人的精神，大家到今日仍然懷念，但今時今日我問你，社會分化，如果香港或者深圳，尤其是現在深圳說他一直沒有確診的病例，你想想如果H7N9，你看看大陸那種 衛生條件那些街市，整個街市都是的，最糟糕就是香港人走去再買菜買菜，先說香港人，大陸在這麼差的環境之下，我們香港人去過的街市，吃過的雞湯、雞都好吃的，有什麼可能深圳或者在廣東，廣東一定有，他現在說深圳沒有，我們在水之隔，現在是雜之隔，兩現在還聯檢 你想想如果在深圳爆發了，當年人們要來香港，有個教授來了香港去喝，香港死了很多人。你想想如果今天我都是那句，如果深圳突然爆發了H7N9禽流感，在深圳社區爆發，我問你，鄭家富，如果你是深圳，你有能力的，你又拿著一千多行的， 你第一時間會不會搭車來香港？我問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當然會啦。好了，你湧一班大陸的同胞來香港，就湧進醫管局，第一就帶了病毒過來，就會令香港在社區爆發。第二，我問你，你說醫護人員會不會更好，像我認為會的，我不敢去質疑醫護人員那種我們香港醫護人員那種偉大的情操，但會不會多了一條心？ 全部都是大陸人湧來我的醫院，會不會走不透呢？上十年前大家最看到一幕，我最記得就是台灣有間醫院跳樓啊，走樓啊，醫院院長山閘，那班醫護人員，這個真是跳船，我擔心的，我提出擔心的，這件事我是很擔心的。 所以如果香港會爆發H7N9，真是不可想像。你看到政府的應變能力、社會的撕裂、分化、那種分化，再加上醫護人員的短缺，再加上我們兩地的邊境的開放、交往的頻繁，沒得避的，這次死定了。 大家利是，我希望你不要亂說，但問題我一定要提出警告，這是我對我的conscience，我良知，相信我認知的事情我一定要說出來。如果是這樣，第一件事在我心目中我覺得醫院當然要在短時間加強人手就很難，如果我們自求多福，我相信我們自己 過深圳的街市,大家就很心不要再去了。 你再去,你自己可能沒事, 但你帶了病毒回來,就傳染開去。 第二,我覺得政府應該強硬一點。 政府就很少在這些問題,夠膽挑戰內地的官方決定。 官方現在,內地仍然對街市,還說自己, 我衛生很好, 我一天清洗兩次,我今天才聽完, 他說我每天清洗兩次消毒兩次，他們那種消毒消毒完就是周地都是雞屎。你經常都打個比喻，等於我小時候的比喻，老師問我測驗讀過書沒有，我當然說讀了，考完之後多少分，大家看到多少分，即是說香港的水平和大陸的水平有消毒， 是不是真的等於消毒得清洗，還有真的有一個能力 令到這些病毒不會傳染，以及現在只是宣布停止三個供港的深圳機場，廣東省原供給我們香港的機場有二十多三個，如果沒有記錯，那些我覺得特區政府應該要立刻停止輸入內地在廣東省的活雞，這些就是我們政府可以立刻做到。 你說你那些醫療的體制和醫護人員，我又看到沒辦法了，你短時間做不到，唯有你現在就在這方面做些工作。但高永文做了什麼呢？高永文現在只是不斷地說繼續跟進和與容有緊密接觸的人士，這個都雖然是要做，但是硬是不敢摸這個老虎的屁股。你問我呢，如果我是高永文呢，如果鄭大班是鄭特首， 如果鄭大班是鄭特首，現在你找了我做新聞統籌專員，各位傳媒界朋友，現在我們特首就著H7N9有話說，請特首立即將那些特首，你忘記了說早晨，跟記者說早晨，做早晨就是死人，死人，快點走去記者，特首說死人。 停止輸入活雞，立即停止輸入活雞。袁國勇，大家都相信他，對他有公信力絕對，他一早已經說，如果一入秋，這是幾個月前說的，袁國勇好像當日說過，香港一有一第一單就應該停止輸入活雞，而且入秋這個H7N9就全 染的高峰期，如果一有確診的案例就應該立即停止輸入活雞，如果這件事都做不到，政府對不起，這個政府都應該下台。如果今天我們刻了今天的日子，如果政府不採取一些果斷的行動， 我在這裏亦都呼籲香港市民，大家要如常注意個人的衛生和環境衛生，增強個人的抵抗力，勤洗手，有任何的懷疑類似H7N9的病徵，應該是盡快求診。 當我們察覺得到曼谷方面的形勢是有進一步轉壞的時候， 我們就作出一個決定，提升了旅遊警示的數目，到了一個紅色。任何組織的區議員，做做話就走到政府做。三位怎樣說服可疑的居民，你們對可疑有承擔呢？我只有一個特深的字，不至於置評。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漢鄭家富，我們永遠都要讀歷史，歷史就可以溫故知新，歷史就不會改變，但歷史最嚴重的一件事就是不斷重演。當年我不厭其煩再說多次，就是2002年沙士未集港的時候， 廣州就煲緊醋，如果大家記得的話，當年廣州煲醋，那時候不知道什麼叫沙士，我們就開始講了，在這個節目講到我的監製盧浩榮就說，大班你再講你趕客了，然後再過幾天他說，大班你再講都不來都來了，被你講到。 11月你剛才說我再說會趕客一樣，11月你說的不是正經事，叫人不要聽，我叫人不要死。你那次你的Facebook說的，你這個什麼汪話，你不要聽。你今天還是特首，剛才好像未完，那個人就完了，你今天還是特首，好像未完。不要玩了，這些人命關天，出現苦中沉落。 不厭其煩地說一件事，大家如果要記得的，當時的衛生局長也好， 衛生署長也好,現在華特巴比WHO的總裁,國家領導人級數,全世界人的命都放在他手上,不過沒有中共阿爺他做不到的,無所謂,他有什麼能力,老實說他做了之後,沒有人批評他做得不好。那你看漏了一些東西。 在國際上當然有對中國不友善的人但真真正正的戰爭可能未來當如果國內有很嚴重的傳染病因為來自中國我覺得在世界上在WHO那段這就是因為政治因素不要說了但起碼在管理的WHO那裡 是沒有問題出現的管理是你知道這些世界性聯合國組織很多管理很混亂的所以這件事我們要稱讚他的我們香港人也不要妄自菲薄一樣說我們找一個二流的官員出去可以做到一流的工 你要明白這件事你真的不知道讚他還是讚他我是在香港是二流的處長當年是二流現在放在局長那裡現在就超級班高永文比超十班不要說現在的地位說開了陳逢富真又說了一些白話給大家聽當年他在加拿大讀大學的 他就在Western Ontario 即是你已經認識他微視他在Western Ontario 他的男朋友即是現在這個陳經祖即是不是陳先生陳先生即是現在的老公當年說男朋友結婚陳先生就在Queen's University讀醫陳先生即是他是醫生眼科醫院院長退休了眼科醫生 院長陳醫生David Chang David Chang 他在加拿大先讀完Undergrad 再讀三年總共讀七年 即是要Second Degree 美國和加拿大讀醫 那個就是MD 陳逢富真畢業 他讀什麼?他讀雙科的,在Western Ontario 總之不是讀醫的即是他開始不是讀醫的什麼都不是的他畢業為了要陪男朋友 你知道他怎麼聰明嗎?陳逢富真 他去Queen's那裡喊院長 收他讀醫但有一件事很過癮他未讀過他在香港讀文科從來沒有讀過理科 沒有拜科,什麼都沒有 院長很厲害你知不知道入醫學院是不用讀拜科的? 院長很厲害這叫伯樂知道這個靈媒雖然說話要黏著男朋友其次可嘉但是懂得看人知道將來會做到WHO的總幹事巴閉兩個校友大哥現在Queen's有個校友出來做這個衛組織的加拿大大學來說當然很巴閉你已經認識他兩位陳逢富真跟我說的他親口跟我說的所以第一親口說的肯定是他那種毅力和說服力挺強當年已經說回大家要說 當年就像我們這個Facebook這個朋友那樣我們這位聽眾是Tina 我們有個閒山自己有就放了一個HN9爆發然後就說高永文沒料到 這個Tina就苦口婆心的 就是我們的聽眾來的那他就怎麼說呢你要聽人家對我們批評我們要聽那你找到沒有呢找到 看你的樣子好像沒找到突然間刪了機我講講記得我講回我剛才我講了他講的先第一麻煩你尊重醫生的專業第二他就引述了聖經聖經你認識的你不要告訴我你不認識的如果這麼簡單的聖經你都不認識 你就不是天主教徒你就不可以這樣批評天主教徒因為他很普通你批評一鄭家富你不要拉別人落水你的技巧多好你上個林毓華的課上個林毓華的課你這些是選舉辯論你技巧而已你找到沒有究竟是林毓華的大大眼中的梁木眼中的梁木他說這個是人都認識小學雞都認識讀過聖經人都認識我不是教徒都認識他就是說你這些人就要切 清除了你眼中的梁望你不要因為高永文你班人對高永文有偏見你相信專業我就立刻可以告訴這個姐姐當年如果你相信政府的話楊永強好楊永強好高永文好還有中間分界梁志雄好個個走出來就說不會有SARS的不會在我們這個社區爆發的你相信吧天啊所以就不需要叫馬太福音我們永遠都對這些事很緊張馬太福音第七點一就說你們不要論斷人 免得你們被論斷 75就是說你這假冒偽善的人 不但不要相信高永文你不能相信特區政府前居可鑑死得人多二百九十九人死了當年香港是一個死事大家哭苦哭佛去到酒樓只有一個人坐在那裡當年國泰航空的股票跌到五元我最記得那跟國泰的人吃飯現在多少錢我都沒看幾十元我想回應一下我想告訴大家我們只不過這一百 我們的信念就是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我作為天主教徒你讓我回應聖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節如果天主教徒聖馬鬥福音第七章第一節就不要論斷人其實這一句我自己覺得你一定要看全面如果你說我們不可以 立亂罔顧事實去批評人 其實最重要的是耶穌基督都有義憤 如果你說不要妄斷去批評人 耶穌基督在聖殿外當作整個街市搞到聖殿烏煙瘴氣耶穌在那裡第一次發惡罵他們耶穌也很 經常都批評法利賽人那些假那些聖那些祭司那些虛偽的祭司聖經裡面不斷地批評所以有時我們都不需要只是拿片面的聖經我就不是教徒而且我說多一句還有我們這個節目是政治評論時事評論如果我們用拿著聖馬道福音第七章 我們可以播歌了大家一起播歌才知道山下有關我們跟天下說一件事你要記住是誰是偽善不是我們我們是說真話國泰行現在16.76元但曾經去過20元樓上當年我們跟國泰的朋友吃飯很難得的當時大家坐在一起吃飯因為沙士嘛 那時候就跌到五元我就跟國泰當年的行政總裁陳南陸說五元抵買哇看著我睜大眼睛大班我在國泰做第一我不買得股票第二件事我就不敢買了五元都不敢買你想想當年的環境是怎樣我們不說誰說我就不是教徒但我都可以告訴大家你就要有這種勇氣 你說我們一次惡又好但說得這些話都要說你只是嚇香港人說會死了就來了搞什麼呢有幾樣東西我們要做的第一就是自求多福自求多福就是注意自己的衛生第二樣東西就不是政府叫你你都要做的你要做的你的衛生環境你包括你住的地方你的社區的附近的環境當年曾蔭權就清潔大隊長就清理了橫行但今天的橫行都沒有當年那麼差但少少固態復萌有這樣的象徵你要有公德心另外一件事就是你的人誰走上去大陸買菜那些不過你停了去了真的不要去了其實我們現在這個害人害己的剛才你看到梁振英 不斷地叫人自己要個人衛生個人衛生我們自己做是女人食物你政府站得出來要做幾樣東西我們要求政府做幾樣東西今天我們有建設性的任務第一立即禁止活雞輸港沒得談的了其實當年已經說了政府已經找了地在粉嶺又搞定了劉王發的了 在屯門不是粉嶺屯門弄一個叫做中央屠宰中央屠宰但是因為壓力問題社會壓力就是將魚人那班人拿那班業界人士說不可以不吃活雞好了第二件事你現在有條法例既然有漏洞你可以奶粉都可以立法的違反了 WTO又違反了自由經濟市場 違反自由經濟市場違反自由港所有東西你都可以限奶為什麼你現在不立即改例所有雞隻不准入口我不管你殺熟它現在的人就怎樣呢走去大陸因為便宜買了一碗雞劏了它生雞就不可以入境那就走法律了過一過熱水 就說什麼熟雞了就進來禁了他不准帶香港是一樣東西最好的香港人遵守法例香港人雖然狡猾你說他走法律怎樣都好但你一說不准帶就不帶了政府就要做這些事我們說了今天幾號今天12月4日我們要 你如果高永文你這麼怒氣說多一件事你聽完就中怒氣你知道高永文記者問他其實現在政府有條例如果法國懷疑的傳染病患者去過的地方有一個叫13公里範圍的雞場禁止供港的措施不過高永文說 我不能夠確認患者到過深圳什麼地方 所以情況很特別今次未能形容13公里範圍大哥如果這個印容或日後病人病到不懂得出聲但你知道他只是去深圳深圳有多大13公里你容易處理為什麼我要舊事重提不是經常說白頭宮女說當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這個政府他們的衛生政策就受到政治的影響他不敢貿然封關封關包括貨物人口另外一件事你現在要在邊境加強檢疫這些就不要不斷走個端很多政府可以做的事你要做給市民看 香港政府如果做這些事到時我們死都死得心甘命底即是剛才我們建議過的所有的雞鵝活雞一定要停止不要活活雞就停止接著個人帶雞根本都不給雞加禽不要說熟好生好都不應該帶出入 這個很容易做不過閉就閉就是剛才你說過他還夠膽今天給信報訪問限奶令是解決了香港和內地人民的矛盾回家睡覺他正正這件事就是一條刺就是因為這條刺令到他不敢在這裡再更加果斷的做法因為上次欺負限奶令就欺負

和晚上的節目即是這個叫做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和這個左右大局因為這個調動兩個收聽率都升了這麼厲害我們這些行家是騙不到的第一你是一個主流傳媒你用大氣電波你怎麼可能知道這個星期的收聽率升了從這個分析他的意思一定是說他們的網講電話一定是這樣的只是那裡就是大氣電波沒得事的我們就有我可以告訴你現在明天我就知道了知道究竟星期一開始這個風波多人聽還是怪獸多人聽我可以告訴你但是你陳志雲就沒得說除了好像我們這樣看電話和網頁恭喜陳志雲因為在通過互聯網和電話聽商台本來只有一個人而已現在多了一個 恭喜你升了100%上個禮拜那個人叫鄭兼寒因為我又吩咕了我們外面同事又聽對不起你一說了對面不是只有一個人聽每個人都立刻聽怕死了待會你不知道問誰所以多了很多人聽今天多了400倍了恭喜他節節上升李慧寧的節目是不是升呢就一定是因為人家想聽聽他調了去下邊 第二件事想聽聽他會不會改變會不會爆大鑊爆大鑊或者會不會跟著下來有改變這個就會有機會而且陳志雲公道說他第一天做節目一定有多了人聽當然了因為人聽聽你怎麼壞怎麼罵政府連雞都不敢這個是不是你的廣播的又是其中一個 你又竟然立即懂得捉那些不顧雞就不懂得捉那些熟雞什麼不顧雞你又懂得阻撓那些不顧雞去這個不顧雞飯就好好吃的他就說那些不顧雞就走去這個布蘭街那些不顧雞你又懂得數但H7、H9那些 雞你又不懂得這樣不如這樣你根據建議我們的建議先很快講講我們的建議 9點鐘就講到維港停止輸入戶雞不准帶這個家禽入港你亦都香港特區政府你應該要追查等等你那些隔離和本港的街市是不是都應該立刻 不要再受活雞呢這些全部都是我們一向都建議袁國勇都講過的一單 就應該立刻做這些措施但政府由高永文以至梁振英明天就離開香港了有沒有說過這些事完全沒有說過只是說洗手 董太好，董太好，我覺得董太他的身份去除了叫人洗手有什麼可以叫的，是吧，他沒有身份的嘛，只不過是跟他特首睡在一張床而已，大哥。我在這裏亦都呼籲香港市民，大家要如常注意個人的衛生和環境衛生，增強個人的抵抗力，勤洗手，有任何的懷疑 類似H7N9的病徵，應該是盡快求診。 當我們察覺得到曼谷方面的形勢是有進一步轉壞的時候，我們就作出一個決定，是提升了旅遊警示的數目，是到了一個紅色。 有个组织的区议员呢，做做下就走咗去政府度做，咁三位点样说服海尔居民，你哋对海尔有承担呢？我只系我特心嘅字，不至于置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汉、郑家富。 9:19還有一件事都要說，還未轉話題之前，因為我們老實說，全香港任何傳媒，包括網上電台好、主流傳媒好、非主流傳媒好，只有一個電台，就是這個D100，是以事論事，即是沙士這些這麼重要的事，我們就不厭其煩。 亦都不介意可能影響到收聽率，就算影響到我們的收聽率，甚至有些市民覺得我們是不是極端了，是不是激進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都冒著大筆 處理H7N9這些敏感的病毒，為什麼呢？有一件事要說的，不說不行，而緊不宜鬆的，不是的，有一件事你都知道的，不是嚇你的，是吧？ 我很害怕，是很害怕的，我要提醒大家，是沒有藥醫，到今天為止是沒有藥醫，所以就算醫好，一身散，你想想那時候沙士領了東西，那些幸運地生還的人，到今天為止仍然有個後遺症，政府照顧他們，又沒有做到，沒有做到足，那些很多人有骨灰症，骨灰 骨灰症，你想想，我們不說怎麼行呢，骨灰那隻骨很脆，沒得醫的，現在只是一件事給特敏福你吃，所以大家記住，家裡第一要做一些東西洗手，1比99，不是D100，1比99，是漂白水1比99，我們洗東西。 所以創辦人檢查，你們有沒有這個，你見不見到我都有個消毒，開始要買東西了，你知道大陸人現在公司有沒有提供呢，要提供抹在這裡，抹在這裡，你知道大家都口水，你覺得今天坐得比較遠，我們都要訂這些東西回來，我們都要，我們有啊，我們最近我們改員工成功爭取啊，不是啊，我們代理了一隻超級殺菌的東西，我們用來噴這些桌子的，是啦。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檢查你家裡，工作地方一定要，你工作地方一定要保持清潔，我們很多同事那天何國輝都很勞氣，星期一回來何國輝收垃圾，我看到一張照片，星期一就扔到整地，如果再有人這樣人命關天，這個字我的檢驗，我就請他回家自己檢疫一個星期，隔離檢疫，自己隔離檢疫一個星期，不用談，浪費時間，再說沒話好說。 大家要注意你工作環境，我們外面有沒有CCTV的，有的，不過費事拿去看，我們尊重私隱，如無必要就費事拿去看，我們是安全的，安全的，大家自重，真的要看的時候，可能看到周鵬，原來星期回來去行完山，拿回來這裡扔的，那就糟糕了。 去保護郊野公園就不保護D100，那就很嚴重了，注意大家自律，你家裡就真的要檢查，有幾樣東西一定要有的，洗手液。 濕紙巾有消毒效能的洗手液大家都明白什麼洗手液還有什麼口罩還有口罩如果大家要買口罩你要記得當年我一人一口罩 都賣不到我們仍然有的我們上環這個E27號的D100station上環station有得賣我們仍然有得賣自己有可以買飛自己有都可以買的晚上有呼籲那些管理公司那些搭升降降機或者消毒不過這些工作應該要開始做一下少朋友老人家就抵抗力就比較弱亦都是高危的所以希望大家照顧那些小朋友叫他們回學校就不要玩口水一支汽水就不要兩個喝雪條不要兩份吃這些東西要做到足要教回小朋友如果不是來了的時候今次我方中會走佬的其中我是一個可能人命關天我要保住D100 我會去運過話是離隔岸廣播隔離廣播差不多了說回這個言論自由葉劉淑儀這個真是賤人你有料你用什麼害怕所以老實說你去一個直播的節目你真的投訴的鵪鶉 我不是不尊重麥家榮這是年輕何為這是港台的星期六主場主持麥家偉我就說叫鵪鶉其實是暱稱來的即是年輕何為葉劉淑儀吃鹽多過麥家偉吃飯對不對幾十歲人說到自己怎樣巴不閉做過政府的高官經歷過港英年代 培養出來的AO,做過局長,又做立法會議員,又做行政會議成員,又想選特首,逢一有什麼就站出來以權威的姿態出現。大哥,你對著鵪鶉仔,你有史丹福跟鑽石大師學藝。 你不夠人說寫信給人老闆投訴人你什麼人來的是不是賤呢你有誰選過他的對不起你有誰聽眾廣島區的你檢討一下自己你有沒有投票過給這個人如果有對不起當日你被他瞞騙了如果你下一次再投票給他我都認為你沒什麼資格聽這一筆我們講講給聽眾聽如果不知道發生什麥家偉 访问时他的时候不让我说话还有他一条问题提出太多东西无法有充分的讨论叶太写信给邓引光邓引光也复了信广播处处长邓引光也说这个主持人的手法值得检讨于是乎叶刘淑仪就说是不是 所以很开心地将这封信放在自己的Facebook网站 即是说他投诉得直但是这些人对一个初出茅庐好或者一个港台的星期六主场麦家伟摆明居马很多个被他访问过的人都觉得他是尖锐的你都预料了我不是说这件事第一 如果不能抵得口渴就不要吃鹹魚即是叫他不要上要不就不要去你自己學藝不精你以為每個人要讓你我批你所以為什麼不敢跟我說話有理由他根本有我說話就對如果他投訴我當然對我又長氣又有我說話又沒有去說又大聲過去你不要欺負年輕人這麼聰明就來這裡D100任何一個節目由這個 你剛剛發牌事件又嚴重傷害了香港的價值觀所謂程序公義有一件事你的評論員忽略了批評他什麼他現在是行政會成員他現在是立法會議員他有公權在手他走去作為內閣成員梁振英你現在香港電台是給香港政府分定的香港政府的部門你真的投訴 你真的是不知所謂很明顯如果你這樣說我印象中外國有一些政客如果是一些部長級的曾經試過有這些情況立刻下台了告訴你這個人有怎樣這個賤人劉葉劉淑儀這個賤人我告訴你怎樣你現在就兇香港電台你是行政會議成員大哥然後還有 你鄧隱剛不知所謂的檢什麼土啊有什麼好檢土啊你好像叫我對蘋果沒有期望你不會對鄧隱剛有期望對不起他拿公帑蘋果沒有拿公帑但是拿公帑可以買他報紙那你鄧隱剛這些人很明顯他可能跟葉劉做台戲 就給壓力給這班所謂的鵪鶉我告訴你他怎樣鵪鶉法呢當年港灣我做風波女茶杯我的壓力夠大所以我說我對商台有愛有恨有些事我是要感恩的做人要感恩當年爭取居港權剩這個四十總之有人在遮打公園立法會門口露營你記不記得當年是多少年 我未做立法會員你做了炸了營在遮打公園在立法會有個人叫周梁淑儀說這些人影響市容說中環作為一個金融中心有些人在露營是很肉酸的他是旅遊發展局主席 未做行政會的應該旅遊發展局兼立法會議員我就說這些富貴黨自由黨的名字是安安的富貴黨當年這個富貴黨請專人監聽我的節目看我們一天罵他自由黨幾次一天罵他周梁淑儀幾次這樣說完之後我當然罵他罵了五十七次我罵他什麼呢我說他自由黨又在屎坑爬選票 他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商台的副主你知道何啟給了一封信給我看然後我在電台幫他回覆叫他死了然後你扔下屎坑叫他罵回來叫他死了你真的這樣寫叫他死了我在電台說死了他不喜歡就死了他

你香港人都可以去死了他既然不是人的不如不要說他了還有一個不是人 大家都要知道背景是會點出身的民主黨人已經有兩個是貴為梁振英的班底一個叫張炳良一個叫馮偉剛馮偉剛這個人<笑> 30年前基本法諮詢委員我又不明白當年這個鵪鶉怎麼進入資委會不因為他是民主黨他學聯當時基本法諮委學聯的人背景的人是很看重的所以就入到所以當時已經識於微時今天AM730 特首看中他其中一個飯局就是八月的政改諮詢飯局這些就是垃圾這些是垃圾評論你哪張寫的 我夠膽說這個人肯定在未來的日子無所不用其極他要做白宮發言人我們的網民已經很厲害了封了他的名字叫志工發言人他一定會我告訴你馮偉剛這個人我認識他見人就一定講人話見鬼就講鬼話 一定會無所不用其極招呼到你梁振英妥妥當當貼貼服服所以梁振英今次我告訴你如果他想找一個人來擦他鞋他沒有找錯人馮偉剛這個人一定做得到想當年有一個飯局這個飯局就是當年應該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在唐英年做政務司司長準備在2010年的政改之前應該一兩年 08、09的時候請了民主黨的中常委和立法會議員上去政務司司長的官邸你知道唐英年不在那裡睡 因為他嫌那裡小 沒錯了

他自從做了中常委之後，華叔生前都說最不信得過的就是馮偉剛。但華叔對我其實是夜夜的，他經常跟著華叔。他要跟著華叔，難道華叔一腳篩開他嗎？大哥，如果有個人不喜歡華叔，我就叫他走開。我告訴你，華叔的人不是這樣。 華叔為何說他信不過呢？我可以告訴你，因為基本上我祝特區政府好運。如果作為一個新聞統籌專員，如果保密的程度，如果他以過去在民主黨內部我們對他的認識和我們對他的了解，每一次 當我們說要閉門會議，連所有職員都不可以在場，只有立法會議員和一些中常委在這裏，就梗有他份的。中常委就叫做列席，就梗有他份。接著沒多久就漏了了。這個世界哪個漏了，我和你所有在場的人都不知道，沒有人可以知道。但是很老實說，自大的嫌疑，為什麼華叔說 最不可信的就是馮偉剛，就是有些原因。說回剛才那個飯局，那個飯局 我們大家都說其實很多人喝紅酒喝一杯半杯不會醉的你不喝酒的聽說大班為什麼你不喝酒的鄭大班喝什麼不喝你喝多少杯酒你喝多少杯紅酒開始會覺得會醉到會躲在桌上沒醉過作為一個公關紅人的馮偉剛聽說酒量甚佳 當日飲完一杯飄飄然跟唐英年說了很多話說到自己好像醉一樣通常自己醉就不會說自己醉我沒有醉但是那次很有趣我醉了累在桌上然後睡在地上睡在地上然後唐英年又怎樣呢這樣我們很多客房既然我又不在那裡睡 那你就在那裡睡像如長片那樣鄭君綿是呀在那裡睡立即站起來哪間房啊即是這個後家的我就跟著後家的事情那晚他真的在那裡那晚他真的在那裡做了什麼這個加下去的我都知道你想加什麼我都曾經加過他就周圍打電話給所有你客人 說了幾號當你檢查電話的時候我告訴你如果你上去馮偉剛的網頁他曾幾何時在梁振英特首辦公室門前拍張照片他多開心我教你怎麼做這些事情我認識了 其實你看電話簿也有政務司官邸他就拿電話出來公開他就叫鄭家富當鄭家富不在又想讓鄭家富知道他爸爸你知不知道人家找你幾電話政務司官邸你找誰啊馮偉國你請陣那個管家就走上去馮先生請你聽電話那個鵪鶉又是大陸的客人 哇馮先生你為何我政務司官邸我一個星期有幾晚在那裡睡大哥啊這些事情即是你都認識出賣坐坐吃飯李先生我真的第一次見你明不明白這些有理由的你知道這些不是騙局你有沒有看那套戲有套戲 Robert Redford 做的 這套有這套很小看的大哥他走在那裡睡有目的他多難得才有機會很醜怪一點都不想如果沒有人今天有觀眾你不能做這些官你真是恨死這個叫做什麼恨死這個善仲佳恨死李永達和善仲佳李永達當日當馮偉剛申請做副局長的時候說什麼就是賣黨求榮 我心想我今天看完馮偉剛我支持李永達起碼李永達沒有賣黨他雖然想求榮對不起我可以告訴你 2010年 我作為一個民主黨的創黨黨員和當日的立法會員中常委我覺得當日的投票就應該賣了黨投票什麼支持政改就已經是賣了黨 我認為我退黨所以我就退黨我認為他那個行動整個黨的決定就是賣黨是他集體決定的不是一個人那大哥現在不是一個人整個黨一起賣整個黨賣了就可以叫做特特但是馮偉剛是一個人賣黨你一個人賣黨你集體賣黨都是不對的有一間上市公司有人收購所有股東接受沒問題 但如果我跟你夾穩做生意你將我們公司的股份賣給別人然後人家就take over公司是兩樣東西不同的我告訴你今天我看完張文剛這篇文章張文剛寫什麼我們電話是 1831138 很多人說我們不聽電話其實隨時可以打進來不需要叫的張文剛今天中門大開查電話簿給你政務司 官邸的電話是官邸的幾號電話張文光今天用了一篇文章名叫做改革提委會的爛蘋果就在今日星期三政務司司長準備提交新的政改方案的時候配合明報來作出這個稿裡面有很詳細 我有一段時間說,但裡面有一段說話,讓我說一個過去了的政改故事 就是說回2010年 他接著就說,煞有介事,唐英年和林瑞麟找何俊仁和我,即是張文光會面 認真再問一次,倘若特區政府願意再爭取民主黨會否在立法會投支持票 何俊仁就承諾 会尽力争取民主党支持如果失败会辞去民主党主席职位这个方案民主党当时所谓的改良方案是什么就是五席分区五席超级区议会我可以在这里强调这个是未经中常委未经大会通过只是何俊仁私下就跟过去跟唐英年说如果不是他怎会说如果我争取不到民主党支持我就会辞职 其實是什麼辭職如果民主黨叫你去爭取你是什麼辭職公道一點我告訴你為什麼呢我說給你聽為什麼2010年2010年為什麼不是說2005年我說2005年那個我現在我都知道你在爭取我已經說2010年了他即是你要公道為什麼我們這100講真話我現在我會一句都是真話他已經說如果我爭取不到民主黨支持我會辭職即是告訴你他是未經民主黨討論過他是有權這樣做的他作為主席對不起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方案張文光今天寫的 但那班當日2010年當時來說不是民主黨的改良方案他理解的問題意思是已經過了當日的改良方案未曾醞釀的過程重點不在這裏重點不在這裏重點他就說由此可見他說涉而不捨唐英年和林瑞麟當時會拿上去跟他爭取他說由此可見特區政府堅持和爭取是推動政改的重要關鍵的力量 之一如果是這樣你先說吧我今天一定要說完不行因為你有少少利益衝突這個不是利益衝突這個是學你所說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只可以在這裏你才聽到馮偉光的賣黨求榮 依附權勢和張文光說如果你認為政府這麼重要 那你現在馮偉光就進去政府馮偉光和張炳良就進了政府我都說了所以說吃不道的同時宣傳那篇文是寫給梁振英看的即是叫梁振英你如果你的政府堅持 如果你政府要視我們民主黨為盟友你想拿我們的票就前居可鑑豬肉在前前居可鑑你就可以學當年的林瑞麟唐英年走來跟我民主黨講數你派吹水我來你派這次要派吹水我和譚志源你跟我們有得談的其實就告訴我很公道 其實整篇文章寫給特區政府寫給中央政府寫給西華這叫做拋磚引石不是侮辱的這個政府侮辱的給我寫你的告訴你這些你即是其實就50步笑100步當然馮偉光說想進去政府我現在不入政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對不起你又不要幫馮偉光我不是幫馮偉光 他是為自己的你又不要懂得聽我說什麼我的揭露語即是說你其實整個民主黨裡面都很多人想現在進去政府我告訴你馮偉光就是一個很自私自利的人他是為自己的你又不要跟他和俊仁李永達比他兩個始終高一點雖然身材矮一點但人高過馮偉光何俊仁我就覺得都 都有少少同意的 點樣比李永達善眾佳呢 起碼我可能比我更加鄭經翰你是與人為善你還未認識深清楚究竟李永達善言佳人我要在這裡補充一下等於這個是因為鄭家富在民主黨裏面含冤受屈多少年這個都說D100是指持鄭家富我想問你你作為政治資深評論員民主黨成立了多少年 1989年成立了1989年那時候是港同盟我當作是已經前身開始跟1989年沒有前身是會怎樣你是會怎樣所以我更加認識會怎樣的人聽聽電話先說幾年才1994年成立民主黨 就沒有港同盟也沒有民主黨你如果嚴格來說當然你覺得對1994年開始19年但其實應該跟1964掛勾差不多了所以這個黨在黨裏面會怎樣更加早會怎樣1991年你問你Q仔就知道了一定是我那時候是學生會員那你要想一下 問題就是這個鄭家富說公道說話在這個民主黨裏面被人糟質了19年 當然有很多怨氣我提醒大家如果你從怨氣那邊當然是但是這些裏面都有一些可以作為你去評價 現在民主黨內部怎樣去政治我都告訴你我會懲罰民主黨只有D100 我們這些台才能夠告訴你裏面的一些情況早晨啊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好學生都支持你有成不過我讀校的制度不用解釋的我就不要了不一定要請你的那我就去勞工處勞工處都接受我上庭都上到審裁處為什麼法官挺兇的人家一定要請你的嗎你叫和解你不和解罰你五千元還要找律師起碼幾萬元的 我說那我就沒得上訴你宋先生不是我想再強調我想問清楚事實那這個個案那次是贏還是輸可以當然他沒有輸贏就和解他想說宋先生想說官逼他和解他現在其實他不憤就不憤官對呀對呀還有學校不過最糟糕宋先生你他是逼你和解我都明白你是處於一個很落幕都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宋先生第一我們當然對你的處境寄予無限同情但都謝你打電話來提醒所有工友如果去到勞資審裁處遇到像宋先生這樣的情況被迫和解就不要接受因為接受了之後就沒得上訴你想不想借我們這個平台第一就講一下我們是講真話的那個學校叫什麼名字 我姓宋的我現在是學校叫什麼名字加密愛禮信中學加密那你已經被解僱了解僱了那審裁處的法官叫什麼名字我封信了我現在好像姓林的不知道是姓林的他就發信給我們我們調查一下究竟是不是對你不公義好嗎 之後令這些人提醒你留下電話給我們，外面同事、去到法庭不要這麼害怕，最重要是去法庭前，去勞資審裁前都拿了法律意見先，再不對去之前可以找我們，我們都可以幫你手的，現在似乎就難一步，遲了一點，好嗎？喂， 好，如果有工會代表陪你一起去就不敢不敢了，沒錯。接著有陳先生，早晨陳先生。喂，向你啊，向你啊。 賈傑啦，怎樣啊？ 趙陽，趙陽，趙陽，大班啊，想說兩件事先。現在政府原本是垃圾缸政府，現在變成堆填缸政府。是不是垃圾缸稅啊？現在變成堆填缸。馮偉剛用得的，是不是？ 即是政府已經墮落到任何人請馮偉剛已經是一種墮落，墮落的啦，沒法搞的啦，與貧為敵。那又不是的，老實說，我請個柴仔關你人什麼事？是啊，他真是請柴仔。我請個柴仔跟我走到人幫我玩鞋，大哥。 是我們的錢，不是用他的錢。 這個就是重點。沒辦法的，這個就是重點。不如我們這樣說，我有個不同看法的。 我知道我有個不同看法的。怎樣？這個特首他是小圈子選出來的，經中央任命，他就有，我們香港就有制度的，他有個位，全部用公帑，他有個位叫做CI，叫做這個，即是叫做這個新聞統籌專員。 老實說請誰都是浪費公帑，你想想之前請了鄧慧坤什麼都沒做過，又是浪費。其實梁振英整個內閣想請什麼局長都是浪費，所以就不要針對，我聽了有些人有人隱疑，你請個馮偉剛浪費公帑。 喂，梁振英第一個浪費公帑，這個就不要說了，錢都扔進去花的，是不是扔進去海的？但問題是他不值10萬，這個沒有一個人值，兩三萬而已。我又問問你，陳茂波值不值幾十萬？又是，所以我們都不要提浪費公帑，因為這個政府已經是梁振英， 所以整體突顯很多人都不太想交稅， 全部都是浪費的，真的不能。 D100，D100，講真話，談公義，浩連文，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還聲於民。